你现在听到的是随机波动与巴黎欧莱雅共同推出的三八妇女节特别节目。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迟来的顿悟，落后的行动。三十岁才开始享受运动，四十岁才开始理解母亲，又或者是一些未开掘的天赋，被压抑的热爱，比如五十岁才开始画画的牛静美阿姨和八十岁才开始写作的杨本芬奶奶。妈妈常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自由了。我们也经常感叹，如果小时候有一件舒服的运动内衣就好了。时间带来遗憾，也创造着无限的可能。我们可以像苏敏阿姨一样，在等待中坚定了出走的决心，也可以像大法官金斯伯格一样，运动和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过去每一步都值得，未来多晚都不算晚。在这个春天，让我们和巴黎欧莱雅一起共赴值得之约，将过往的经历都化作未来的勇气，把每一个与时间的故事都定义为新的节日，对自己说没关系，每一步都值得。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三八妇女节的随机波动，我是张之琪。 我是傅世野。 我是冷建国。 那又到了我们一年一度的三八征集节目。 对 对，我们去年跟大家征集的主题是女孩真好，然后获得了特别特别多的投稿。 是的， 有很多朋友在评论里面，在留言里面，然后在邮件里面跟我们分享他们跟身边的女孩或者陌生的女孩之间发生的非常动人的故事。 对，如果大家还记得，其中有一封是来自澳洲一个马戏团的女孩的来信，我还在墨尔本见到了她， 然后她还送了 我 们 画山。 对，我记得当时我们是在那个微信的推送里放了她的插画。 对， 对吧，然后她今年是把那个插画印成了 T 恤。 对， 然后我们年初的时候去墨尔本建国跟他见了面，他送了我们一人一件那个马戏团的 T 恤，特别可爱。 是的，这也是女孩真好的一个后续。 对， 对，然后今年我们再次用征集的形式，就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三八妇女节吧。然后今年我们的主题其实是女性和时间的故事。其实想到这个主题是因为我们确实是人到中年。其实我觉得我今年的一个感受，就是因为我从去年开始打网球嘛，我就经常有一种忽然会冒出来的想法，就是如果我早接触到这项运动就好，就如果我小时候就有机会去学习这样的运动，我觉得我现在应该会，就是人生会多出一个很不同的维度来。但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说，其实我还有大把的时间，就是这个运动你可以打到七十岁八十岁，其实是一个终身运动，只要你坚持下去其实也不算晚。对，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好像你到了这个人生阶段，有了可以回望也可以朝前看的足够的空间的时候，对于时间会有一个不同的感受。 是这样。 对，所以我们今年就想跟大家征集一些与时间有关的故事，可能是比如说你开始了一项你很喜欢很热爱的一个小的爱好，你可能会觉得说我是不是遇到他太晚了，但同时又会庆幸说其实多晚都不算晚，只要你开始做就是好的，就是一个好的开始。或者是比如说我们到了三十多岁，其实很多时候才开始理解我们的妈妈。 对， 然后我们会理解说她是如何在比如说家庭生活当中被挤压，她自己的空间被挤压，导致了一些可能小时候我们会很困惑的点。这个可能是不仅仅是年龄的增长，也是在我们接触了女性主义之后，在我们有了很多的阅读和实践之后，开始理解了更年长的女性她们的处境。 对，看到这些女儿们的来信也会觉得很触动，就可能对她们来说也是一个可能像你学网球时刻那样一种感受，就是我为什么没早点理解我的妈妈。 对， 然后但同时也会告诉自己，我在现在理解了她也是一件好事，或许未来我做妈妈的时候也可以不一样。 是，然后我还记得之前我忘记是做哪一期节目的时候，建国就说好想小时候有一件舒服的运动内衣。 对 对，我觉得这好像是一个更 社会性的一个维度，就是说不仅仅是我们个体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学习和阅历的增加开始理解了很多事情，也包括社会整体的变化。比如说我们小时候没有机会运动，不仅因为个人的生活所限，也有很多是社会文化的原因。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就是缺乏一个运动的文化，缺少舒服的运动的衣服，所以女孩其实就因此受到了很多的限制。 但我觉得30多岁这个年龄很好，就是一方面你还不是很老，另一方面你又可以带入一种一半长辈的那种心态，你会觉得很好。现在的年轻女孩有了合适她的运动内衣，她多么小的时候想跑步想要运动都可以了，这对他们来说是件好事。在这两年的节目里面我们也会说，好像到了30多你不再仅仅是一个女儿，有的时候你也会获得一种像母亲的视角，然后来看比自己年幼的女性的一辈或者是好几辈，因为我们的朋友也在陆续的变成母亲啊等等，你好像在一个桥上同时可以看见前面和后面，这种状态也是我觉得是蛮不错的，也是年龄的一个礼物。 是，所以我们这一期就想跟大家聊一下这个你和时间的这样一个故事吧。然后我们也是在微博向大家发起的征集，那这次我们投稿几乎都是很长很长的长信，那我们就依次给大家读一下这些来信吧。 那第一封信的标题叫做母亲的照片，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封信。他是这样写的，母亲发来在意大利旅游的照片，我很讶异。我生了崽崽，拥有了和母亲一样的身份后，和他的关系越走越远。除了离婚分财产的事跟他报告过，平时几乎不互相分享生活细节，偶尔电话也是他单方面的倾诉生活里的所谓大事。和父亲结婚之后，母亲再没独自出游过，这次去意大利是他近40年来第一次和父亲分开旅行。父亲自诩是摄影师，上了几节大师课，倒腾过几台莱卡，指点江山的劲儿无处使，总是批评母亲的照片，你这拍的是什么东西，删了删了，占内存。母亲的手机和相机里没有几张他自己拍的照片，大都是父亲发给他的饱和度拉满的作品，作品打了引号。父亲的照片和他的性格一样，霸道强烈，欲望溢出屏幕，仿佛这场旅行的风景由父亲来定义，母亲想拍什么我也不知道也不关心。在我和父亲之间，他只是一块不起眼的镜头转接环，在我和父亲两代人间默默支撑着数码机身和胶片时期的镜头。他的螺纹磨旧了，脏了，散发出老人味，谁会在乎转接环眼里的世界呢？他又懂什么摄影？发给爸看了吗？妈妈说，发给他干嘛，他没好话。我心疼母亲，这大概是我第一次看母亲自己拍的风景照。回想起来，以前他的照片里都是我和父亲，父亲找好角度，告诉他站定位置，按快门就好，那是他被安排好的位置，一个顺从的妻子，称职的母亲眼里该有的风景。镜头后的母亲做着我也曾经做的事，不要思考，按快门就好。我看着屏幕里的照片，这是他眼里的西西里，是他40年婚姻里第一次独自踏上旅途，眼里的异国风光，是沉默的母亲想讲的话。我莫名的湿了眼眶，停了一会儿说道，拍得真好呢。母亲讽刺地说，是不是哦，哼，你还说得出这种话。我说，我是真心的。母亲沉默了几秒，说了句谢谢，然后问起了崽崽的近况。挂了电话，我反复看着他眼里的西西里，他心里的阳光与自由也洒在我的书桌上。母亲的照片安静、平和、诚恳，他不猎奇，抓不住这异域的风光人文，也不渴望把自己的理解投射于眼前的景色。他像任何一个女人一样，平静地来看过世界这一隅就很好。我喜欢母亲的照片，喜欢母亲的眼睛，喜欢不曾了解过的沉默背后的母亲。在我与母亲那些即将被我刻意遗忘的回忆里，我也捕获到了自己的画面。即使母亲不存在于某一帧里，她也依然存在于整个情境里。桑塔格说，摄影是追悼的艺术，是迟暮的艺术。这一次他错了，母亲的摄影是她的重生，是每一张快门后仿若新生的心跳。或许母亲的字典里仍然没有世界，但是她的镜头里有了自己。 他写的好好， 是，我觉得他，就是他的信里还有一种反省， 是， 对，就是自己曾经把母亲放在那个位置， 对， 嗯，有一种跟父权制的割裂， 对， 好像就是从那一张照片开始了一场革命。 嗯，我觉得这里面最触动我的一个细节是他，就是他夸他妈妈， 嗯， 就那个细节，然后他妈妈的反应是说你还说得出这种话，就是他，我觉得就是是因为可能他母亲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因为拍照片或者因为他自己的创作和表达被肯定过，所以他的第一反应其实是，我觉得也可能也不是一种讽刺，他其实是有点不知所措， 是， 然后他就用了一种这样的语气，好像想把这个话题划过去，然后当他说我是真心的时候，他母亲就沉默，就他母亲开始认真的对待这件事情， 是， 我觉得这个细节写得好好， 而且我就觉得他好像是很真实的捕捉了很多的独生子女家庭容易发生的一种生态， 是的是的， 就是不管这个家里的小孩是男孩还是女孩，往往小时候我们更容易跟爸爸站在一边，不知道为什么， 我甚至会怀疑是不是小的时候，因为我观察到一些生态是成年之后，就父母已经慢慢进入老年之后，孩子会更坚定地跟爸爸站在一起，因为这个时候妈妈成为了某种落后势力的代表，比如她的价值观很保守，或者她因为不像年轻的时候的爸爸那样跟事业的距离这样近，而一直有自己的朋友圈、生活圈和爱好，她好像成了家里最落后的那个人。 或者我觉得也有很多女孩是她长大了才知道为什么妈妈会这样，所以她长大了之后才开始站在妈妈这一边，就小时候可能母亲的那种，我觉得她母亲的那种生活的不愉快给孩子传达的那种情绪，其实对于小孩来说是很难以理解，她接受到其实就是一种焦虑和压力， 对 对，所以她其实没有办法跟母亲站在一起，就是母亲把她自己的一种焦虑和一种抑郁甚至传导给了孩子，小孩特别容易接受妈妈的这种情绪， 是， 所以他很难跟母亲站在一起，他觉得爸爸可能是家里情绪更稳定的那个人，但其实这种情绪稳定背后是他的权威导致的， 对， 可能就是小孩长大了之后，尤其是女孩长大了之后，她理解了这个家里的权力关系之后，她会做出她自己重新的选择， 对，我觉得在一些电视剧里我们其实也能看到这样的设置，好像那个妈妈是一家之长，是女强人，然后这个小孩会天然的像一个弱者一样跟爸爸站在被统治被管理的这一 对 里， 对，但一直到可能长大之后妈妈变老之后，他才意识到是什么使妈妈成为了这样，他好像承担了最多的责任但也承担了更多的责备， 是， 而且其实我以为我在点开这封信之前会以为他会附一张他母亲拍的西西里的照片，但是他没有，就我觉得也挺好的，如果真的有那样一张照片，我们可能就还是不可避免的要去判断他拍的好或者不好， 对，而且这个目光是由谁塑造的， 对， 本身就很值得去反省， 对，而且我觉得那个风景在现在其实不重要，就我们听了他的信之后，你会觉得母亲拍下他自己找好角度他自己找好位置的那个风景是重要的，而至于这个照片长得是什么样的是不重要， 而且我觉得我一直在想象这张照片， 对对对， 这个是这封信最有意思的一点， 我觉得它是一个在讲就是母亲的作品这件事情，以及其实对于母亲来说可能我觉得她的很多行为都是一种创作，比如说她的养育，她对这个家庭的付出，她的关怀，但是在大众的定义里面她的创作好像应该是像父亲的创作那样，比如说是那种莱卡大片 就是 老法师似的， 对， 对，那种风光大片，就是我觉得她在这封信里面其实是在重新讲述女性的创作究竟是什么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想到说我妈妈，我刚刚在翻我的朋友圈，就是我妈妈她在2018年开始就她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就是在讲她的童年生活她的家庭什么的，然后这个发在我们当地的一个公众号上面，其实是我妈妈所在的有点像是一个镇吧，对，这个 旗的， 对，一个旗，因为在内蒙那边就是各个旗嘛，差不多是乡镇，对，我妈妈也是一个她为了家庭付出很多，就是一直在照料我照料我爸爸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当他开始回顾自己的人生的时候，我好像是通过那些文章去重新了解了他，然后我就觉得很像这个作者在信里面写的，就是其实当他看到他母亲拍的作品的时候，你好像重新又理解了你的母亲，然后重新又认识了你的母亲，就是他作为一个女性 然后作为一个想创作和表达的人， 不仅仅是作为你的母亲， 对，而不是作为我的妈妈。其实她有她的历史，她有她的家庭，然后她的家庭是怎么养育了她。然后我觉得也很神奇的一点就是，我看我妈妈写的文章的时候，好像也看到了我的来路。就是你会在她的行文里面看到，可能我的一些在写作上或者表达上的一些，可能有的时候有一些灵光的时刻，也许也是来自我的母亲。就她又有一种传承的感觉，我就觉得和这个听众的投稿很像。 对，她在投稿的前言里面也说，她说因为她15岁就出国了嘛，她跟母亲的连结在一次次出走中变淡，但又在自己成为母亲之后开始理解她，看见她，所以她看到这一次妇女节的征稿，就想着说，在我的生命中最重要的这个女人和我有着重叠的身份，却又如此不同的生命轨迹，她值得一篇小小的故事。 好， 我其实在这篇来信里也看到了一种母亲出走的故事的可能，因为我们看到了很多最近很多影视作品在讲女性的出走，其实是一种事实上的出走，她离开了她的这个丈夫的家，开始了一段自己的生活。但我觉得这封信里的这个妈妈拍下自己的照片，在40多年的婚姻之后开始自己的旅行，其实也是一种小小的出走。 是的， 就是出走不一定是女性真的离开家庭，而是一种自由的方向，自由的可能，其实是觉察到以及摆脱了男性的主导和控制。我觉得这位阿姨如果能够拍下自己这一次旅程中的一张照片，她以后就会拍更多的照片，然后慢慢找到自己的摄影大师课。 好，下一封信其实是一个辞掉了工作出国读书的一个听众给我们写的信，他是这样写的，他说，三位主播好，我想分享我和房东的故事。我去年辞掉国内的工作出国读书，30+的年纪重新开始学一个和以前经历完全不相干，甚至在川普政府的领导下不太可能找到工作的专业。我的房东是一个50+的亚裔美国人，他去年离了婚，所以生平第一次把多余的房间租出去补贴家用。于是我在2025年的第一天搬进了他家。他说他以前只在上大学的时候有过室友，除此之外我是他的第一个室友。这听起来好像是一个 red flag， 但我差点忘了，他之前是一个和丈夫孩子一起生活，我才是一个独居多年的人，更像是一个 red flag。 但结果我们很快就取得了彼此的信任，相处得极为融洽。我们白天各自上学上班，但晚上在厨房碰到，我们从备菜环节就开始聊天，聊到吃完饭，聊到洗完碗，聊到手上的活都做完了，各自捧着一杯水站着继续聊。我不是一个话多的人，甚至英语都不流利，但就是能和他自如地一直聊天，也没有使用第二语言交流的疲惫感，仿佛在能够舒适表达的环境中讲的话就是自己的母语。有一天我们聊到性格，我问他，你知道 MBTI 吗？他说不知道，但他做过一个性格测试叫 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 我说那是什么，他给我找来他的测试结果，我一看 INFP 和我一样。我再抬头一看这个测试的名字，原来就是 MBTI 的全称。我们谈论的话题越来越深入，我发现是因为我们都只感兴趣特定的话题，情感、政治、影视剧、自我剖析和不着边际的情境想象。我们有同为 Asian 相似的价值取向，也有因为完全不同的人生经历带来的思想碰撞。我房东跟我讲了很多他前夫的事情，我都一一予以回应。他盯着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认真地问，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我用了40年才醒悟过来。我说可能我比较关注两性关系，括号具体是指我常年阅读荞麦的微博投稿。有一天我陪着我的房东跑遍全城不同地方的3个超市去买一款特定的洗发水，括号因为他对普通洗发水过敏，必须用特定的一款。通常这款洗发水可以轻易的在 Target 买到，但自从 Target 紧跟川普的号令取消了 DEI 之后， DEI 就是美国的这个 Diversity, Equality, Inclusion 这个多元平等和包容的这么一个政策吧，他就拒绝再去那里消费了。因此我们跑了3家不同的超市试图买到这一个生活必需品，但要么缺货，要么价格高到离谱，最终空手而归。我们一路上甚至经过多家 Target， 他不为所动，还在路上跟我道歉， 担心耽误我的时间，我确实还有没做完的作业，但我告诉他没关系，我觉得你很了不起。他说他的前夫和儿子以前不能理解他的这些 craziness， 所以他很感谢我的理解。我确实很佩服他的这些坚持，不是全程跑两天买洗发水这件事，而是在不理解的人面前表明自己的立场并付诸实践的态度，因为我知道这很难做到。我以前也曾尝试过用脚投票，自从我听了波米电影票就是选票的呼吁后，我有在努力不去看那些仅仅做到及格的热门电影，但在拒绝朋友的邀约时，我只敢讲听说它不好看这种听起来比较合理的理由，我不敢讲我不愿做伥鬼这种不近人情的鬼话。我跟同事说我不用京东，同事问为什么，在北京京东比淘宝方便多了，我只能说用不习惯，无法细数我对这家企业的厌恶。和朋友吃饭问吃不吃麻六记，我说我不吃他家，他们笑笑说你是不是八卦看多了。我没法说是因为这些年我看到一个女人是如何被他家吃掉的。之前身边的人问我为什么要辞掉工作重新念书，我说我觉得这个领域是片蓝海，未来应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是一个能让彼此都舒适的答案，大家听后可以微笑着点头离开。现在的房东也问了我同样的问题，我对他说我觉得之前做的事情的价值是人为赋予的，当我不认可这种价值的时候，我就一秒也做不下去了，但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直到我在疫情期间从隔离后的家中走出来，坐在空荡荡的公园里，听着虫鸣鸟叫，看着树影投射出的阳光，我觉得这是我认可的价值。我房东说你很伟大，世界等着你去拯救。我知道他不是在揶揄打趣我，所以我也不想用玩笑回应他，而是回应我的真实想法，我拯救不了世界，但我想拯救我自己。他说那我也很为你高兴，我们都是因为一个决定改变了生活既定轨迹，而在人生的新篇章中遇到了彼此。我不知道这条道路会把我们领到哪里去，或许我们也只是短暂相识一下，但我知道未来的人生中一定还会遇到这样能启发我、鼓励我的女性，因为我们女性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彼此的激励。 她写的也好好， 是， 而且我觉得还是很勇敢的，在三十多岁能够重新开启学业，而且还是在一个可能在当下对华人并不是非常包容的一个社会吧。 对、 嗯、 而且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很当下的投稿、 嗯、 就是在今天我们要不要为自己的价值观投票、 嗯、 以及当我们为自己的价值观投票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有一些羞于承认这件事情， 这个心态很微妙。 是、 嗯、 我觉得有时候可能我也会有一点，尤其是比如说当我们踏出同温层，比如说跟一些也许并不共享同一个语境的朋友相处的过程中，我们要不要真的去表达出我们所坚持的一个立场，并且要为他付出一些实际行动、 嗯、 我就会觉得有时候我也会觉得有点羞耻。 我觉得主要是存在很大的这个解释成本的问题。 对 对，而且可能他明明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但这个解释会使得这个对话变得非常的诡异， 是 就气氛上会变得诡异，然后你要付出的努力也会更多、 嗯、 感觉很多时候可能明明是一个很正常的饭局，然后进行了这一番解释之后就没法吃饭了。 嗯，我觉得有点像我们之前聊的，就是和如何和政见不同的人交流这件事情、 嗯、 就是你要不要花这个时间和精力，然后再打破一种可能本来看上去比较丝滑的一种聊天体验、 嗯、 就这个也可能有点像比如说你春节过年回家在一个和亲戚的饭局上面、 嗯、 就是大家比如说就会聊到麻六记或者什么这些，就这种时候你是选择沉默、 嗯、 还是说你要站出来告诉大家说这个企业它背后是一套什么样的逻辑，这个人他是什么样的、 嗯、 但如果这个对话朝这个方向进行，确实就是这个饭最后可能会不欢而散。 嗯, 嗯， 我觉得女性能在一个陌生的国家遇到一个跟自己非常相似的人，就他们能够在厨房里就进行很严肃的关于人生的对话是非常难得的体验。而且我觉得他的房东如果生活在中国可能也会拒绝用京东，就其实他们两个是一样的人，为了买一瓶可能很简单的洗发水就是要错过这么多就在临近的超市去远的地方买，就我觉得两个人都很棒。 嗯，但是我又觉得说可能 女性之间也很容易结成这样的关系。 对， 就是她没有想象的这么困难。 是，我感觉看这封信就觉得，虽然说她们年龄然后国籍就很多背景都不一样，但实际上只要当她们两个人同时出现在一个空间的时候，她们很快就会形成一种连接。 对， 我觉得这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时间的礼物，就是可能当你30多岁然后对方可能40多岁50多岁，你们都有了一定的阅历。 嗯， 而且我觉得女性的阅历很多时候也是很相似的，就是你在这个社会中的一种感受，通常是不那么主流的，这样一种很边缘的感受，其实是这个东西很快能让女性之间形成一种同盟。 是， 我记得我们之前在活动上是不是也遇到过一起来的两个女孩，就是其中有一个站起来发言的时候就说，她上一次遇到旁边这个女生会觉得她不太好惹，不太好相处，可能因为染了头发什么的，然后结果相处下来发现两个人是一样的人。就是这个女孩的投稿里其实也写了这种，就是在跟他成为房东房客的关系之前，自己曾经很担心，会觉得是有一个 red flag 在，结果会发现那一层你认为的壁垒很容易被打破。 在读这封信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我今年年初的时候其实给展开讲讲的年终大赏投稿，就是他们邀请我回答他们设定的其中几个问题，然后我当时选择的问题是年度连结，就是这个连结就是你可以分享你在过去一年里所建立的一些珍贵的连结，然后我就写了我跟我教练的故事，然后在这可以跟大家再读一下。我就写说，去年2月底我在点评上团购了一节网球体验课，很幸运地被安排了一位女教练。对于一个缺乏运动经验的新手学员来说，她是完美的教练，她耐心专业，表达能力强，不吝惜鼓励。在她的努力下，我第一次彻底爱上一项运动，我们的友谊也从球场上延伸到球场外。我了解到教练的工作是这么缺乏保障，经常没有五险一金，伤病或者经期也得不到休息，长期高强度的运动带来的损伤只能自己去承受和修复。于是我避开他的经期约课，事实上因为我们经常见面，经期甚至也逐渐同步了，还向康复师朋友咨询他的膝伤。他把他做的饼干、麻薯和香菜馅饺子带给我吃，每天发10几张他领养的小猫照片和视频给我。8月，学球刚满半年的我跟球搭子打出了有史以来最长的回合，我开心地向他报告，又立刻心虚，觉得不过是运气。他平淡地说，做出来了就说明能做到。我仿佛获得了看待一切的新视角，被困在好学生思维里的我一直觉得每一次都做出来才能叫做到，没答对就等于不会。但他告诉我，所谓的运气或偶然也可以是你的潜能第一次被实现出来，第一次被自己看到的时刻。10月，我第一次请他吃饭，吃到一半他自然地聊起他的母亲。他也是丧偶式育儿家庭里不受父亲重视的女儿，父母离婚后父亲又重组了家庭，联系他总是为了要钱。他说高中时是妈妈支持他练体育，他因此考上了1本，毕业后来北京生活。他最好的朋友本来是拉他一起练体育的人，但因为骚扰他的男老师极力阻挠，反而失去了走出小城的机会。聊着聊着我们都哭了，那是女性的人生，被忽视、被盘剥、被骚扰、被困锁的女性的人生，而和另一个女性聊起这些是如此自然，不需要由头和铺垫，仿佛我们天然的相连。入冬后，北京的室内球场越来越难约了。有一次我发现了一个周末也能约到的场地，开心地跟他分享，他说你也挺可爱的。我问他为什么突然这么说，他说就是觉得我很可爱，好像小孩子好不容易得到了喜欢的东西。这一刻在他眼里，比他大10岁的我是个孩子，而在另一些时刻他又会说我是在北京对他最好的人，让他想到妈妈。我不禁想，在两个女性之间究竟可以生长出多少种关系，我们是师生，是朋友，是姐妹，有时候又是母女。更神奇的是，她的动作也许会永远成为我的身体记忆，就像你的笔记里永远有教会你写字那个人的影子，我打球的动作里也许也永远会有他挥拍的影子。想到我们有机会如此深刻的相连，真的感到非常幸运。 写得好好。 所以展开讲讲节目也是你自己读的吗？ 是，我当时读的时候也哭了，但是我剪进去的那一版本没哭。 在大家在随机波动可以听到就是有哭泣的版本。 但真的很神奇，你想就是非常偶然的相遇嘛，就系统也可以为你安排另一个人的。 对，而且他当时说他接我那单的时候，是因为我当时约的时候大概就是去年的差不多这个时候，因为去年过年好像比今年要晚一点，就是大概过年刚过了几天吧，他就说因为那个他当时工作的那个球馆好多教练过年还没回来，他是被他的老板就是提前从老家给叫回来，所以当时就只有他一个教练可以上体验课，所以我就很幸运的就约到了他。 对，我觉得还是要抓住一些偶然的机会，去相信偶然的缘分。 是，然后我又觉得说其实女性之间的关系就是更丰富立体和多元的，就是我觉得好像很多时候社会安排我给我们的角色是很单一的，比如说这个来信里面这个女生，她就会觉得说她最开始跟这个她的房东的关系其实就是房东和房客的关系，而且他们之间有一层经济关系， 没错。 对，但是其实对于女性来说这些并不是障碍，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把生活中的所有社会关系都分门别类装在不同的小盒子里，按照这样的方式去生活，实际上我们是可以自然的生长出非常丰富的关系的。 对，而且我们可以在一种关系上生长出很多元的关系， 是， 比如你跟师姐之前是同学，我们是同事，然后现在都成了很好的朋友。 对， 而且感觉这两封信病毒也给我一种很好的感觉，就是我们现在在长期的相处和友谊中其实也会觉得有对方像妈，就比如我跟我的好朋友就会比如互相送食物啊，然后互相关心你的比如运动伤痛怎么样啊， 一起出行的时候你就是妈。 对，然后像比如师姐这次回家过完年回来给我们带这种海米啊之类的，就是这个母女关系还是一种非常美的关系的。 对，我觉得它其实本质就是一种关怀和照顾嘛。 对，而且是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这是女性很熟悉的一种关系。 对， 就是可能当我们是女儿的时候，其实你是因为曾经被这样对待过，你被关怀和被照顾过，然后等到你逐渐长大之后，你其实渴望去关怀和照顾别人。 是， 就不管你是关怀别人还是被关怀，其实你在其中都获得了很多东西。接下来的这封信可能没有那么温情。这封信是这样写的，他说：视野知其建国，你们好，非常感谢能遇到随机波动。这是一个关于我幼儿园被霸凌的经历。我出生在一个小城市，我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在我的幼儿园阶段，父母都处在工作的上升阶段，非常忙，所以我自然而然被交到了奶奶手上。印象中，我大部分时候都穿着普通的短袖、老棉衣、姥姥奶奶织的毛衣，很暖和，但都很朴实。我上了一个私立的幼儿园，刚进社会的爸爸妈妈没有权利，也不懂送礼，我又看上去非常平凡，我变成了老师眼里可有可无的小孩，成了孩子们欺负的对象。我记性其实很差，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但是有的事情好像还是昨天发生的一样。有很多次我在午睡的时候从上铺被踹下来，老师们只觉得我调皮，狠狠骂我。每次自由活动，我都是男生阵营和女生阵营一起被攻击的对象。幼儿园的小板凳，小朋友们排排坐好，前后空隙有限，前面的人会往后挤我，后面的人会往前推我，直到我的脚被挤得发青。小时候常常有这样的活动，小朋友们比赛谁坐得端正，谁表现好就可以先做什么事情。老师总把这个权利交给班里一个家境很好的女孩子，我总是最后一个被点名，但我每次都会努力做得很好。小小的我真的相信，只要我认真做好就可以被点到名。我为什么不找老师求助呢？因为老师根本不会帮我。小时候我经常尿床，几乎每天幼儿园老师都很凶，不听话的小孩会被大声呵斥甚至挨打。括号我还蛮听话的，但我总被骂。午睡想上厕所必须打报告，但幼儿园的老师几乎不理睬我的报告，也可能是我胆量太小，说话声音太小，他们听不到吧。除了被欺负，我还经历了许多来自同龄男性的性层面的欺凌。幼儿园午睡，男生和女生不会都睡到一起，但女生很多都欺负我，我只能和男生睡一个床铺。有个小男孩，他总喜欢在睡觉的时候亲我的脸，我感觉到非常不舒服，我会小声拒绝，但他告诉我亲一下脸没事的，我只能攥着拳头边哭边躲闪。坐在我座位后面的男孩总喜欢拉开我的裙子拉链，拉到最下面，每次我都是哭着小声求饶，我不敢大声说话，我怕老师骂我，我不敢告诉老师，我知道老师不会管我。 时至今日写下这段话，我还是忍不住颤抖。后来长大了，爸爸妈妈也知道了我这段经历，他们很生气，很伤心，但我总笑着跟他们讲，我从不敢认真说起这段故事，我怕我会控制不住情绪，我怕爸爸妈妈会伤心过度。幼儿园的经历让我形成了非常严重的讨好型人格，这也让我度过了非常开心的小学初中生活。我怕同学们不喜欢我，所以我会帮助所有人，我怕老师不喜欢我，所以我努力学习，大家都觉得我是个很好的人。我就这么活到了现在，说实话我都习惯了，习惯去讨好所有人，但我最近真的感觉累了，我慢慢发现自己无法满足所有人的期待，让所有人都喜欢，真的很累。我慢慢意识到我并不需要满足所有人的期待，别人的喜欢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用处，让自己开心都很难了，哪有精力去管别人。终于我开始学会首先考虑自己的感受，我还没完全做到，但我已经跨出了第一步。我第一次拒绝了学长莫名其妙的要求，我拒绝了不想参加的饭局，我开始不秒回微信，并且不每个消息后面都加上一个可爱的表情。我开始讨好我自己，做我自己想做的事。哈哈，希望每个女孩都爱自己，先爱自己，先讨好自己，祝大家妇女节快乐。 感觉这封信好沉重， 但是感觉最后又挺可爱的。 对， 就是他靠自己的努力最终其实打破了这种童年的这种伤痛带来的阴影， 而且感觉还是要很谢谢他的信任，就 是 感觉说出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认真严肃的说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不是一个那么容易做到的事情，但是他选择把这些经历分享给我们。很感谢你的信任。但我觉得这种幼儿园霸凌，就是我觉得它甚至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议题。 是， 我觉得现在在幼儿园里面，或者说在这种学校早期的这种教育场所里面，可能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对， 因为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其实 他表达出来很困难。其实 对，而且就是他在这么小，其实真的就是完全经历了这个社会上的这种权力关系，而且他去通过他自己的观察和认识和经验，他知道了权力是怎么运作的，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 就是感觉最近几年，尤其从 Me Too 之后，这种女性自我讲述越来越多了。其实有很多，包括我身边的很多女性朋友，其实他们都跟我讲过他们小时候经历的一些，有可能是比如说被霸凌，或者是被男同学性骚扰，还有一些就是一些非常有毒的亲密关系。但是可能之前也许是他们意识不到，也许是他意识到了不对劲，但他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不对劲，或者说他没有找到一种去讲述这些经历的一种合适的语言。其实是通过有不断的女性站出来讲述自己的故事，我觉得我们是重新发明了一套语言来去面对曾经在我们身上发生过的这些伤害。对，我觉得这其实还是一个很积极的变化。 对， 而且即使成年的时候就是讲述这样的遭遇，其实依然令他浑身发抖嘛， 是 就是感到害怕或者气愤。但我觉得可能每个人说出自己的遭遇都不晚，就可能对你个人而言，无论是被性侵被骚扰还是被霸凌，已经超出了一个法律追诉的时效，或者它本来就不在法律能够涵盖的一个范围内。但是我觉得这种言说，就像刚刚琪琪说，我们其实找到了一种来讲述自己遭遇的方式。 对， 这种言说的重要其实是让更多女性能够在当下就清晰地意识到自己遇到了什么，这种有毒的亲密关系或者是恋爱中这种不平等的权利关系，我觉得其实是在时间上可能没有争取到对她当年遭到的霸凌的一个比如公正的审判或者是惩罚，但是在时间上争取到了更多女性在当下的一个觉察跟反抗。 是， 我读这个信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死去的回忆攻击我，就是当我还在内蒙读小学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二三年级吧，然后当时班上男生就特别流行要掀女生的裙子。而且他这个是针对所有女生的行为，就比如说你经过的时候就会有男生过来掀你的裙子，然后我们最后想出的对策是在里面再多穿一条裤子。就是你在外面穿一个裙子，然后在里面就会多穿一个短裤，但当时其实没有打底裤这种说法。我记得我穿过一条黄色的，就是那种像花苞一样那种蓬蓬的那种裤子，然后我还记得我当时回家跟我妈说我想穿这个裤子，她就觉得很奇怪，她不能理解，就是你外面已经穿了一个裙子，你为什么里面还要穿一个，而且这个裤子也不是说那种像 legging 一样的安全裤，而是一个 造型如此显眼的它会支棱起来的这样一个裙子、 嗯、 但是当时其实我都好像没有敢跟我妈说是因为有男生在掀我们的裙子 嗯 而且当时好像女生也没有那个意识，就是说我们要一起联合起来去告诉老师 是 反映这件事情，但是其实并不是说这个事情是我们穿了安全裤就能解决的、 嗯、 而是说这样的行为其实是应该被制止。 我记得在三四年前咱们两个跟刘文丽老师进行过一场关于性教育的谈话、 嗯、 就是那一期的主题其实是如何教育男孩、 嗯、 我也提到大概在我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班级男生流行的一个 拽内衣袋 是偷卫生巾，就他会把女生的卫生用品从他的书包里偷出来、 哦、 然后就是整个教室里来回扔、 嗯、 就是说这个女生怎么怎么样。然后我记得当时学校老师的一个处理方式是在课间操的时候把女生聚集起来开了个会、 嗯、 就是大概意思说你要把卫生巾藏好、 哦 就我觉得无论是视野遇到那个问题还是我们小学出现这种事情，其实都是一个缺乏性教育的结果。 确 实 是的、嗯、对。那接下来的这封信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短裤嘛，然后这一封其实是关于内裤的、 嗯、 他说随机波动的主播们你们好，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被内裤磨破大腿的经历？小时候还没有现在很流行的这种无痕内裤，外面卖的是那种有捆边的内裤。我从小比同龄人胖，不爱动，一个方面也是因为走路的话，内裤和裤子上的棉线会反复磨我的大腿内侧，内裤比较紧的时候就更惨了，会被勒出一条很长的红痕。没过多久这条痕迹就会变黑，在它肿起来和变黑直到伤口愈合的过程，每走动一次就要经历一次棉线从磨破的皮肤上割过的痛。高中的时候有一次我很崩溃地和朋友说，我现在大腿内侧全是黑的，都是走路的时候被裤子磨的，就算这片皮肤会被挡住，可是我不想在以后被人看到的时候又被人嫌弃，这种隐秘处的痛苦我从未看到别人讨论过，于是我以为这是只有胖女孩才有的苦恼。2020年我在东莞打暑假工的时候，因为做质检岗位需要经常走来走去，又被内裤磨破了大腿，每走一步都格外疼痛。我给朋友发信息说可不可以帮我买一下内裤，因为我在厂里晚上下班太晚了，没多少时间可以去找。朋友拒绝了我，说他怕买不好。后来我还是自己买了，很不幸也非常磨大腿。这周周六我跟妹妹在微信上说刚怒买了六条内裤，才30块，非常舒服。妹妹问我能不能帮她买，她没有1688的账号，我本来拒绝了，说给她链接自己去买，突然想到在工厂里打工的时候给朋友发信息的自己，于是我很快找好链接发给她，说我来买，顺便给我妈妈也买了几条。我想如果不会磨大腿的无痕内裤早点出现，就可以让所有人都不受被内裤磨腿的苦，因为被磨破的伤口会愈合，但痕迹不会消失。隐秘的伤口曾经让很多女孩像我一样痛了很多年，但现在我们不需要因为这些羞耻而闭上嘴，让这个伤口再次裂开了。 嗯，感觉这有点像我之前讲那个运动内衣的事情。 嗯、是 嗯 就是都不是我们的身材的错， 对， 或者说我们选错了，只是因为没有适合我们的产品。 是， 其实我现在穿运动内衣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我有一些就是穿过一次、 嗯、 就是我发现跑完步之后就会磨出一个伤口， 哦， 然后就真的会痛很多天，而且因为它那个位置就是你经常出汗的那个位置，所以就会一直到你愈合、 哦、 它都在痛。 嗯， 当然你也理解，就是这些产品在设计的时候它终归是有一个模特也好一个版型也好来设计它，它不是为所有人设计的、 嗯、 但你依然希望其实能找到适合更多人的那个产品吧。 是的、 嗯、 我感觉她这个经历就是其实确实是一个很典型的女性的经历，比如说她一开始觉得自己被磨破的时候她是觉得是我自己的问题、 嗯、 是不是我太胖了， 对， 但实际上可能现在我们都知道说其实是产品设计的问题，就是很多时候这个产品它确实是可以改良的、 嗯、 比如说它可以做得更好，或者在码数上它可以有更多元的选择，而不是让人的身体来适应一个很固定的很标准化的这样的码数。 是，感觉这个其实是女性从小到大一直在经历的一个问题。 嗯 就是你的身体，而且女性的身体一般被认为是更加隐秘的， 无法被公开谈论的一个存在，所以也导致说你这种身体上比如说一些隐秘的疼痛也好，比如说我们小时候痛经也没有办法跟别人说、 嗯、 像我跟建国都是小时候痛经特别严重的人、 嗯、 我们都曾经在学校里就是被疼晕过去过，然后也没有办法跟别人说是因为什么晕过去了或者说因为什么就是要回家了、 嗯、 对，然后包括这种因为尺码的问题导致的这种隐秘的伤口也没有办法向别人诉说。 是的、 嗯、另外也想跟这个妹妹说，就是因为女性的大腿的脂肪含量就是比男性高的，所以咱大腿粗磨这个腿呢也不用不好意思，而且那个大腿内侧全是黑的，我觉得也是跟色素累积有关。作为一个年长的女性 科普时间， 就是人体就是会有一些色素累积的、 嗯、 不用担心以后被别人看到会不好意思啊什么的。后面还有一封来信也是来自于一个妹妹，我觉得很可爱，因为她在这封信的结尾问的是，所以姐姐25岁之后的世界又是什么样的呢、 嗯、 把这封信念给大家。他是这样写的，时间停滞了一整个四季，可回过头发现四季都在我的身体里。这是2024年平安夜那天我在日记里跟自己说的一句话。那天是我刚结束2025年硕士研究生初试的第二天，也是我踏入22岁的第四天。姐姐，你说为什么十几岁的世界会和20几岁之后的世界相差那么多呢？我对时间的感情第一次发生巨大变化就是在2024年，因为这一年我第一次发现自己的时间是跟大家不同的，它对当时的我来说是停滞的，也是惶恐的。早晨在路上边吃早餐边等学校图书馆开门，接着一待就是一天，晚上图书馆打铃了，我又回宿舍，手机相册由原本的色彩斑斓变成了只剩下满屏的答题纸和笔记的单调黑白色。因为每天独自的早出晚归，我时常忍不住去在意自己已经错过的自然四季。我曾经思考过，是否是因为过去某段时间做过的哪个决定错误，导致我18岁的时候遗憾需要用20岁之后的某段长时间再去弥补。可事实上，我21岁时，书桌上写着的"轻舟已过万重山，我辈岂是蓬蒿人"，考研顺利一站上岸的标签，已经完全和当时距离高考还有100天的自己不同了。可是后来有一天，我发现，我以为错过了的自然，它原来会换一个方式出现。我世界里的夕阳是在无意抬眼间的黑板屏幕上出现的，不能像以前一样走到户外看的夕阳，它并没有消失，只是需要自己有点辛苦的转化才可以再相见。于是那一刻我坚信，我需要很多很多能量才能让自己相信我仍然可以看见真正漂亮的夕阳。其实哪怕现在已经距离那段时间结束有2个月了，我也依旧不完全明白20岁之后的世界和之前的差别在哪里？我只觉得和之前相比疲惫很多。有时候戴着口罩走在室外，感觉自己是一团被塞满棉花的非人类，是不会说话、不会呼吸的玩偶吗？可一直有补丁的话，棉花也是塞不满的呀。所以空气中的这一片棉絮是眼睛，那一片是耳朵，还有薄薄的是皮肤，再飘得高一点的就是心脏了。我之前常常会想起小学语文老师和我说的一句话，尽管可能现在看来意味会有点打折扣。老师说，每个人都是一颗种子，开花和结果的时间都不相同，但一定会有开花的那一天。可能老师看不到，周围所有人都看不到这一天，但你自己一定可以看到。不知为什么，这句话我一直记了很久。在去年备考的那段时间中，我总能收到熟悉老同学接到 offer 的消息，一方面说着恭喜你们都好厉害，另一方面又偷偷的特别落寞，觉得老师之前这句话是不是骗我的，为什么我的那个时间总是没有到。神明大人，你是不是也在骗我，我的时间是不是被你偷偷延迟了。后来我发现神明他把时间还给我了。当我去年年末在考场上切割开专业课卷子密封袋，看到题目都是会的知识点的那一刻，我就知道时间给我的答案了。那天最后一门考完出来背上包，我在学校里哭了很久，和朋友发语音说自己看到了去年一年付出的痕迹，我完全不后悔了。那天出教学楼时，我一抬头就看到了夕阳。所以20岁之后的世界，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段时间，我得以在凝视里看清自己的模样，才和之前不同吗？18岁之后的每一次出走都像是在黑暗里找寻烛火，如果别人是且淘淘乐尽天真的话， 那我便是叹息中居，时中火，梦中身。所以姐姐，25岁之后的世界又是什么样的呢？ 感觉很能理解， 是 就是我感觉这封信把我带回了一种高中时代，就是很青春的那种时代。 其实我们都经历过这样一个状态， 就是因为你那个时候以为你的世界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就是你只是在这一条跑道上，你要不停地跑，然后跑赢其他人，然后这样你才能看到希望。但可能当你再大一点，就会发现世界除了那一条跑道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跑道。 是。但是我觉得可能现在年轻人确实面临的困境跟我们10年前还是挺不一样的。嗯，确实是更内卷，更辛苦了， 确实更辛苦了。但我又觉得他对自己的觉察也是很厉害的，就是他在如此疲惫的可能备考的生活里，就还能再觉察到比如这一片棉絮感觉像眼睛，那一片是耳朵， 他写得好好， 就 是， 对，然后再高一点飘着的就是心脏，就我觉得他对自己的觉知其实一直是很厉害的，只不过当下就是要把精力放在他执着的事情上。 对，我觉得这封信让我想到金爱烂早期写的小说， 是， 就是他， 很像， 对，就是有一篇是讲说他在考试院备考，然后也是书信体的形式，也是写给他姐姐的， 是， 就跟那一篇特别特别像。 是，我觉得你应该继续写作，25岁以后的世界，可能是你会成为金爱烂。 他写的真的很 好，很 好， 很像那篇。 对， 而且我觉得他对人称的使用非常的厉害，首尾呼应，叫的是姐姐。中间又对神明大人发问，为什么我的时间被延迟了？ 对， 很好。 对，你的朋友可能获得了 offer， 但你获得了写作的才能，妹妹。 对， 就是你那颗种子， 就是写作。 对，你有一个写作的天赋。 是的，继续写下去要记得。 对，只不过我们这个开花的时间比别人要长一点，但我们开出来肯定很漂亮。 是的。 好，那我们最后一篇其实是一个之前给我们投稿过的一个听众，就他是21年平原上的娜拉那一次随机信箱给我们投过稿的一个读者，叫做小璇。然后他当时给我们投稿的内容是写他身患残疾的爸爸，然后他说当初写完那封信更理解了爸爸的倔强，这些年和爸爸的相处方式也从那封信开始慢慢转变，现在已经是可以和爸爸哭着说心里话的小璇了，非常感谢你们， 好好。 然后他这封信是这样写的，他说我家在一个骑车半小时就可以绕城一周的小县城，童年与初中时期的我属于电视播什么看什么，高中跟着活动课看了一些电影，诸如《阿甘正传》《当幸福来敲门》，至于阅读也只是高考推荐清单里的那些，除此之外看的最多的是报刊亭随手可得的杂志，像《萌芽》《读者》《意林》之类。上大学之前我没有坐过火车，没有出过远门，这大概就是我前18年窄窄的人生，窄窄的生活，窄窄的认知。于是一个对爱情认知只来自于各种偶像剧的我，进入大学便开启了一段将自己完全投入其中的恋爱，幻想只要把爱他这件事做好就可以获得幸福。可预见的，在毕业那年遭遇对方劈腿分手，在狭小的认知里陷入自我怀疑。分手半年后，我开始一个人旅行，第一次办护照，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见到大海，遇到很多同样独自出行的女性，一路上都在接受她们生命力的滋养。隔年在朋友推荐下开始听播客，印象最深的是理解一棵树那期，关于那棵河岸边腐烂苹果的故事，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故事，但给我这颗微微腐烂的心满满的重生感。你们就像那只把我叼走的小鸟，又把我栽种到我从未踏足的土壤里，谢谢你们。他写得好好，我记得那个故事是事业讲的，对吧？ 对。 你怎么不说话也哭了？也是听你们的播客让我重拾学习新闻与传播学的热情，于是投入到备考之中。第一次给你们写信是2021年8月随机信箱投稿，信里我提到正在一边工作一边备考研究生，给你们的信里满是对未来的期待。后来次月就遇到禄口机场疫情爆发，我在离开南京的路上被召回，没日没夜的加班，失去宝贵的复习时间。而家庭的经济压力之下，当时的我确实需要那份工作和收入，无奈又遗憾，被迫不再执着于备考后，在平静恢复的日子里， 我转向阅读大量的电影和书籍，开始听更多的播客，时间一点点累积，当初渐渐腐烂的心又重新找回血肉。去年某天，有个妹妹认真向我表达感谢，告诉我每一次她遇到困难时，会先试想我会如何面对，再做出行动，感动爆炸。原来我也成长为可以让别人觉得是有力量的女性了。这是一个关于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关于普通女孩。 前面没有关于， 我主要是我眼睛模糊一点， 咱要不先擦一下， 已经看不清楚这个字。哎，这是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关于普通女孩如何在时间里借由女性力量摆脱孤陋寡识的故事。时间刮掉我心中腐烂的部分，又重新填上宽广，我与时间并行，即使慢别人好几个路口，但没关系，我也走到这里了，每一步都值得。谢谢你们，谢谢这些年与我同行过的女孩们，祝我们妇女节快乐。 写得好好。而且我记得是之前还有一个，其实是找到我们的品牌方，然后他也说他最喜欢的是理解一棵树，然后他也提到了那个苹果的故事。其实我都没有想到就是这么多年了，大家还会记得那个故事，确实像一颗种子一样， 转眼又快到植树节了。 是， 而且我觉得这一封信其实可以作为上一封信的某种回答吧。就是25岁之后， 人生也会很好的。 对，而且可能会更好，就是心中腐烂的部分被刮掉，被重新填补上的是宽广。我还蛮喜欢这一句。 对，他写的真的好好，就是我觉得刮掉的过程肯定是痛苦的，但是其实重新填补的过程就是一种新生嘛。 而且他也写到了考研， 对， 其实他考研失败了，或者说他就是没有能够完成这个考试，但实际上没有能够完成也没什么， 是 也没什么。对， 是 这次好多封信，包括刚才那一封跟房东的故事，其实都体现了这种女性连结，就是她感动爆炸的那个时候，是她发现自己也成长为了一个可以去鼓舞其他女性的女孩。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就也希望我们这一次收到的这些信能够形成一个互文或者互相的对话，就是当我们问姐姐长大之后会怎样的时候，你能从其他人的故事里看到可能性，可能是你没有完成那次考试也没有怎么样，可能是你学会不再去取悦别人而开始取悦自己，可能是你像那个阿姨一样可以自己按下快门拍下自己的风景，也可以是甚至你30多岁放弃工作出国念书，和一个异国的女性建立非常深切的连接。总之25岁之后的世界都有更多可能吧。好的，那这就是我们本期的今年度的三八特别节目，然后也祝每一位收听的女性节日快乐。 是的， 是 在最后我们要感谢来信的每一位朋友，虽然不是每一封来信都读了出来，但都很感谢大家信任我们讲述自己的故事。 对，而且我们都认真阅读了大家的每一封来信。 是的，那同时也谢谢欧莱雅提供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和角度，能够让我们开启这一次随机信箱。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与我们分享你自己的故事，可以关于每一步都值得，也可以关于多晚都不算晚。我们会在评论区抽选3条留言，通过欧莱雅官方平台分享给更多女性，并为这3位留言的朋友送上欧莱雅值得礼盒。好的，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期待读到大家的留言和故事。 我现在已经开始在明年的这个一年一度的分享了，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